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中即将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情感的一些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咨询的，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情感的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有一位这个妻子问到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怎么管理丈夫。 哦， 她的问题的内容呢挺多的，大概意思我看了一下是这样的哈，她说这个丈夫已经是46岁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跟我那个20岁的儿子差不多。她说丈夫啊，有的时候不管不行啊，比如说晚上不睡觉。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让他睡觉，一催二催三催，最后呢他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一直开着，手里握着遥控器。比如说呢不吃早饭就走了，大家都知道吃早饭是健康的，那么我唠叨他吃早饭，早饭都给他放在桌上了，他自己说来不及了，然后扭脸就走了。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他的眼睛不好，医生说少看手机，但是他拿着手机呢就不放，那我肯定要在旁边说少看手机。其实我所有的管都是为他好，但是他越来越不耐烦。我管的时候呢，他假装我是空气，听不到，眼睛呢望着别处。我跟他说的这些话他一句都不爱听。上一次和朋友在一起聚会，然后饭桌上我又告诉他少吃点肉多吃点菜，结果呢他一下子就不高兴了，他当时就说你少管我，还当着朋友的面站起来就走到一边，走到一边去抽烟。我又想管他，这时候我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妻子就跟我说，说别管了，男人不能这么管。但是我自己就觉得不管不行啊，他有的时候真的像一个小孩子哈。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管，怎么管才有效？现在发现无效啊，因为你说什么他都不听，真的就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妻子描述的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典型啊？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夫妻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女人是出于一片好心啊，我不管你能行吗？你看我不管你，你衣服不换， 对， 我不管你，你不早早上床睡觉， 对， 我不管你啊，想让你吃一点早饭，想让你多吃点蔬菜水果，我都给你这个做好了，水果我都给你洗好了，你根本就不搭理我哈。 是的， 想让你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少一点无效的交际，想让你多休息一下，这些不行吗？我管你有错吗？ 对，没错，没错，挺好的。 那为什么男人就不爱听，而且还越来越不耐烦？这是不是很多男人的状态？ 对对对， 很多人男人都会觉得你唠叨什么呀？ 对， 我这么大了，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吗？ 对对对， 是吗？ 对，那个。 感情分不同阶段嘛， 嗯， 不能说是说不能以这个感情好坏来分， 嗯， 是感情在不同阶段，它浓度可能一样， 嗯， 但是感受性不一样。比如说在热恋期啊， 嗯， 这种管它是很甜蜜的。 嗯， 对吧？你不能抽烟啊！你要吃水果，你看电视要做好，对吧？你要早点睡觉，那甜蜜的不行。 对， 对吧？但是到了这个，临近老年夫妻的阶段， 嗯， 这种真到老年管还行， 嗯 啊，就是在不是青春期，叫更年期左右的时候，人也是逆反的。 哦， 好多人在更年期的时候不知道就怎么发生变化，也可能是年龄，也可能是身体内的激素也发生变化了。 嗯， 反而是更寻求自我。 嗯 嗯，就像个小孩一样， 嗯， 老小孩一样。所以这时候有可能对所有的管都是逆反的，他可能需要空间。 嗯， 他可能需更多的需要以自己加引号的哈， 嗯， 放纵自己一段时间。 嗯 啊，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活着。特别是男人，他有可能打拼的高峰期就是25到45或者到50这段时间，他可能有很多的社会性表现出来。 嗯 啊，就是表现型人格嘛。 嗯， 我们总是要戴着个面具去混迹这个社会嘛。 嗯， 这很正常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放下了，他可能有的人到那个年龄之后自己的追求突然下来了。 嗯， 就是那个成就动机降下来了。 成就动机， 对，就年轻的时候人的成就动机很强嘛，我得挣多少钱，我得做到什么职位， 嗯， 我得怎么着， 嗯， 但到了一定年纪，他就是突然的，这跟生理的变化有关系， 嗯， 他就会突然觉得喝喝茶钓钓鱼，然后在那儿坐着呆呆的养养神， 嗯， 可能是最好的状态。 嗯， 所以这时候他需要空间和需要自己生活的节律性， 嗯， 需要那个比较真实的那个自我释放出来。 嗯 啊，这个时候你要管他，那可不就适得其反吗？ 嗯 啊，那就如果说非要说这个时候的管理，那你这时候就让他去呗，支持他呗。然后你要想跟他能影响他的行为，那就参与他的行为。 嗯，女人就会觉得我管他都是为他好，你看这都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 嗯 啊，我管他无非就是想让他更健康， 对， 想让他这个睡眠更好， 对， 饮食更好。你看这不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吗？哪个人不都开始注重健康了吗？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自己也会有这种意识，就是突然觉得哎呀，这个健康和保养自己是挺重要的事情哈。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 对， 所以女人呢一旦有了这样一个理念之后，那这个理念就想也带给自己的先生伴侣。 对， 想让他更好嘛，想让他活得更健康一点嘛。所以女人总是觉得我自己站在理儿上啊， 嗯， 我不是不给他空间啊，我就是希望他活得更好嘛。 家庭里不能讲理啊。 嗯， 虽然理都对，但是你对了就意味着对方可能是错的，这是挺忌讳的东西。 嗯 啊，这是一个在一个关系当中更重要的不是说对不对， 嗯， 应该不应该，关系当中更重要的是这是谁的需要。 嗯， 你比如说管先生这些东西到底谁的需要，我更觉得是太太的需要 啊。 比如说妈妈去管孩子的学习，一会儿过去坐好了，一会儿过去坐正了，一会儿过去那个头离书远点，其实这是妈妈的需要。妈妈缺少关注，她希望搅动孩子来关注她， 嗯， 导致了孩子注意力不集中。 嗯， 同样也是，你像先生看个电视睡着了，抽根烟，然后这多吃点肉，阶段性的没什么问题。 嗯 啊，随他去吧，不用那么紧张，反而一管就起了反作用了。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先觉察一下这谁的需要，如果是自己的需要，那就忍一忍。 嗯 啊，自己的需要强加给别人，这是人际关系变糟糕的开始。 嗯 啊，如果觉得这个忍住了，就你就能看到先生的需要了。他可能就是像刚才我说那个，到了这个阶段，他可能需要加引号的放纵自己一段时间。 嗯， 那你就给他空间嘛。 嗯 啊，给他空间之后，他紧接下来第三步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改变不了他，你可以参与他嘛。 嗯 对吧？你可以跟他一起嘛。对吧？ 嗯， 当然这是给完空间之后哈，给空间的时候可不能参与，参与他烦你。 嗯 啊，给完空间再参与嘛，参与完最后就改变嘛，最后一步你再说这个什么吃这个不吃那个，干这个不干那个就管用了。 嗯嗯嗯。 有的人会想，哎，太麻烦了。 嗯， 夫妻之间不就直说嘛，正好弄反了。 嗯， 这个就跟蛇在大地上走，它要这种盘旋前进是一样的。 嗯， 离的两个东西离得越近，越得绕弯子。 嗯 啊，你夫妻关系是近了，然后防御打开了，你就直接说就怼得人家难受呗。 嗯， 所以人家本能的反抗，所以越是亲密的关系， 嗯， 越得讲究一些规律和绕一些弯子。 说到这儿就得再请教一下董老师了。 嗯， 这个女人啊，克制不住的，这个习惯性的这样去唠叨，因为如果就像是这位妻子一样，比如说中这个旁边有好朋友啊，有亲人啊，可能会提示哈，说哎，你少唠叨一点，你丈夫，你少唠叨他两句，男人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这样管的，比如说这个女士有觉察，她来问咱们的节目了，咱们节目也这样告诉她了，但是她习惯性的可能下一次还要张嘴去管， 对， 就是这样的时候，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女人怎么转移一下注意力？怎么样可以少管一点儿哈？ 有，这个还得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个，人内心里总有那么一股子劲儿，你也说不好它是什么，这种劲儿一般要被几个方向来分散，家庭生活呀、工作呀、人际交往，还有兴趣爱好啊，甚至还有独处啊，它要分散出去。如果我们在这几个方面，好几个门都关上了，就剩了家庭关系了，那你必然使劲过猛，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就是这种管的背后会否有你自己的需求呢？比如说你是不是觉得先生对你关注少了，然后对你管的不多呀，关心的管不多呀，有时候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别人，就是我们想别人怎么对我，我们不会直接去说，反倒是用一种那种外化出来比较硬带有攻击性的方式来跟对方互动。比如说一个女孩，她就想让这个先生能听听她说话，能够多爱她一点。 对， 但她不会说我觉得就是你好像对我爱的不够啊，你能不能多爱我一点啊，但是就很直接了哈。 对， 她不会这么说，她会怎么着呢？挑毛病，找事儿，然后希望先生能明白她挑毛病和找事儿背后的需要。那这挺难的。就适得其反了。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表达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那个想要的东西，那个需求的东西。 对，你比如说这位女士，具体的这位女士，就是她先想一想，第一个，这肯定是她的需要，这种表达肯定是她自己的需要。那么这个需要背后自己有什么需要被满足的东西吗？假如说先生都听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比如说先生都听了，我的感觉就是，哦，先生好像跟我还很亲密哈，然后跟我有好的互动，我觉得可控。对吧？那 OK， 那你能不能通过别的方法或者在别的渠道找到这种可控感，而不是从先生这儿找呢？这样不就能转移出去了吗？当你有了自己更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分散一些精力出去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看先生的这个行为那么不顺眼了。 对， 有时候我们不能老打着对别人好的名义，一个是爱的名义，一个是我为你好，还有一个我说话直啊，这个都不要打这种前提。 对，我们以前也说过， 老这样是吧？ 对，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也登过这样的文章，说你别介意啊，我说话直啊， 那你就干脆你别说了， 对，你别介意啊，我这是为你好， 对， 其实说出来的话，往往先盖这样一个帽子，说出来的话都对方都不爱听哈， 没错，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这个所谓的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会觉得我们这都是为你好啊，我只有是你的亲人，我是你的好友，我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啊， 对， 别人能跟你说这种话吗？ 对，这话一听这帽子，我这心里压力就大，知道吧？ 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的， 我们自己其实也不愿意听到别人会总是在管理我们，约束我们，其实往往是自我约束可能会更有动力一点。 更有动力啊！你看这位女士的案例当中，先生的一些反击不就是在管理她吗？你别说行吗？我自己管自己，这不就是在反向管理她吗？她不也不高兴了吗？ 对， 来问我们了吗？ 对， 不一样的。 对，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提醒所有的有此类问题的伴侣们哈。那如果我们的女人呢，唠唠叨叨的管对方管得太多了，那我们想一想，其实真的可能作用不大，反而会让夫妻之间的真的感情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越管越逆反，对方越来越不拿你的话当话，当成了耳旁风，那时候你也很失落，也很难过哈。所以有此类问题的朋友们，再仔细听一听刚才董老师的这些分析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 今夜思雨 正在播出。 董老师，再看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恋爱谈了8年，觉得有问题，但还是结婚了的一位女士。她说，结婚1年，我们结婚后住房、吃饭都是 AA 制。晚上我回家如果不做饭，她的心情不好就会家暴。我如果给她洗衣服、给她做饭、打扫卫生，我们就会比较融洽。她还不尊重我的爸妈，她还骂我的家人。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家暴的人不值得我付出，所以我花我自己的钱洗自己的衣服，不管他，现在就形成了死局。这种婚姻还要吗？因为他这个咨询就这些文字哈，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个家暴是不是动手家暴， 对， 是吧？ 对，反正他感受肯定不好了，对吧？关系受到影响了。其实要不要这个事情是很难回答的，就比如说我们告诉他要或不要，他也做不了决定，也是给了他一个答案之后，他又开始怀疑这个答案。因为他还没有从这种关系或者是自己这个关系给自己带来的情绪纠结当中走出来，你不从那个情绪情感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没法做任何决策。这时候就算是很厉害很权威的人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指导，你可能当时听着好受，事后你必然怀疑。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个也是咱们节目中经常遇到的哈。 对， 我们旁边的人明明听到看到这个或者感受到他这个咨询里边的描述，这个婚姻已经糟糕到极点了，比如说你看对方这个家暴啊，假如这个家暴无论是动口还是动手吧，那两个人的婚姻所有的都是 AA 制的，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女性她说了，我给你洗了衣服做了饭我们关系就好一点，我要没给你洗衣服没给你做饭，那我们关系就很差，而且你还要辱骂我的爸妈，那我们听上去就是很多人都是第一反应会这种婚姻你还要他干嘛？我们会有这个反应哈。 对， 那他却来问我们的是，这个婚姻，我还要不要了？ 对， 就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其实这事儿特别常见，也挺多的，情感的东西。一个人在一段关系里边，情感的东西如果不得到关照。这个关照不单单是对方的关照，也有可能是外头，比如说咨询师。如果你对你的来访者的那种情感。比如说这个女生哈，在这段关系里的情感，她一定有正向的，一定有负向的。如果她说家暴的时候，我们只关注她负向的情感，她还是不明白，她永远也做不了决定。因为她正性的情感还留在里边，这也是她之所以不结束这段关系，觉得还有留恋的地方。就是虽然她说了一个很家暴的事情，但是她生活当中肯定还有别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在家暴这个范畴之内，他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所以他这是他难以割舍的。那我们再往下走一步，就是我们不把情感的体验分好坏，当一个人在一段关系当中，无论是他是被爱了，感觉很喜悦，还是被伤害了，感觉很痛苦，只要他这个情绪得不到关照，他都很难完全脱离那个关系。就算是他实在受不了，一咬牙一跺脚，他从那种现实关系当中分出来了， 对， 但他心理关系还是有啊。所以你看有些人一影响好多年嘛。那这个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这儿，核心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关注自己的感受。他往往很多人不关注自己的感受，竟关注别人的感受，然后有可能还会降低自己去恳求别人，害怕从某种关系当中脱离，害怕失去现有的这种习惯性的幸福，这个幸福是加引号的啊，就它是个习惯性的幸福，它不一定是真的那个幸福，因为真的幸福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你自己个体，你成为一个较比独立的个体之后，你才可能获得真的幸福。 对， 如果你的感情是更多的有依附，这第一个在里边，第二个呢，有你过去童年的一些情节的勾连，在里边，那获得幸福是很难的一件事儿。总会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心理学上叫移情啊，就会制造出各种麻烦来，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讲，让两个人在一起的不一定是感情， 对， 更多的是情节， 各种情节， 各种情节， 对， 这种情节进到亲密关系当中，它肯定就像种子一样，它寻求发芽、长大、开花，它是这种子，它开出来的花一定是这种子的果实， 对， 对吧？一定是你那个一般什么叫情节？情节就是让你疼的那个东西，你当时不想弄了就放那儿了， 嗯 啊，这就是情节。所以它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它一定吃一口是难受的。 嗯 啊，那你说这时候你说我吃不吃这个瓜，还是我把这个连根拔了？你拔不了， 嗯， 因为它是你心里的那个东西。 嗯， 所以当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去问谁吧，你问更高层次的那个存在，你也不信。 对 啊，你问完回来该难受还难受。 所以事实上婚姻当中的问题最后该何去何从，还是自己心里边你自己能不能放下。 没错，其实很多人的婚姻其实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是我们看似在寻找另一半，其实寻找了一个疗愈自己情结，让这个情结得到成长的一个存在。 对， 但是这个情节是他在帮你，他呈现出来了， 嗯， 对方也在帮你， 嗯， 他也帮你演出来了，但演出来之后你不想成长了， 嗯， 因为成长是很痛的， 嗯， 你觉得这个痛是别人带给你的， 嗯嗯， 其实那就是一直埋在你内心的那个痛啊，跟别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 嗯， 它只是个助缘，它不是个主因呢，啊，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反观回来，从这个里边开始体察自己，接受自己的感受啊，然后承认自己是这个事件的共谋者， 嗯， 就是参与者， 对， 而不是受害者， 嗯， 你才真正成长起来了。你成长起来之后，你可能会脱离这段婚姻，因为你已经不需要他了。 哎呀，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听了董老师说的这一段，绝对需要内心比较高段位的人可能才能有这种觉悟吧。 对对对对， 可能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脱离了一段关系一段婚姻，是真的觉得我过不下去了，我在那个婚姻当中，或者就是被动脱离了。 没错， 是吧？ 对，那他就在下选下一段的时候可能还会这样， 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对， 好，下面一位女生问，一个人单身的时间长了，今年已经35岁了， 嗯， 那我其实从28岁之后就没有和谁长久的去谈恋爱，偶尔会有那么一段关系，但是呢我是觉得恋爱挺无聊的，比如说恋爱就那么几件事儿：吃饭、看电影、亲密，我不觉得和一个人在一起恋爱有那种很甜蜜的感觉。有的时候看到旁边的闺蜜女生们恋爱的时候都变得很傻，可是我在恋爱中还是变得很理智。所以呢，我觉得恋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乐趣，结婚更没有什么乐趣，我不想结婚了。问题就在于怎么去应对周围的人啊，父母催婚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了，还有就是周围的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见了我的第一句话都是你还单着呢，不想让别人操心，不知道拿什么话去回应人家，如果跟人家说我不想结婚吧，别人看我就像怪物一样，真的好难呐。 嗯，要么就熬着要么就拼了嘛，反正就没有别的出路，是吧？嗯，要不就是人家说你熬着，反正自己心里有数 就行了，就说，哎，啊，是， 对， 没找到合适的， 没错。要么你就怼他们， 哎， 你幸福吗？你是不是在婚姻里熬着呢？对吧？看我自己很好。再一个，我也想跟他说，他内心是相信爱情的，他 是吗？ 内心是相信和渴望爱情的。 哦， 他极有可能是还没遇到那个让他不理性的那个人。 哦，为什么您会判断他是相信爱情？ 我从那个语言里能感觉到一点点那种，其实内在还有一种渴望。 嗯， 他只是没遇到，他没体验过。 嗯， 啊，比如说他突然有一天遇到一个真的让他这个浑身自我结构散掉的人。 嗯， 他那个理性已经支撑不住了。 嗯， 感性全出来了，他就会体验到了。但当然，他同时也会体验到恐惧和焦虑不安。 嗯， 啊，他可能就会改变一些看法。 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士问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所以我非常震惊的是，我妻子出轨了。”出轨这件事情被我发现了，追问了好几天，然后把一些细节也都告诉我了。那我之所以很震惊，是因为过去我都觉得他对我很好，我们的感情还不错。但是他说，他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找到了缺少的一部分关爱和体贴，还有部分的虚荣心。因为 那个男人是他们行业当中一个比较知名的人士。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他他要怎样，他说他早就想好了，如果我发现了，我愿意和他过就过，我不愿意和他过随我。我们的孩子11岁了，是一个儿子，此刻他好像所有这些都顾不得了。我问他能不能和那个人断，他居然告诉我说不知道。 嗯，回答算真实。男女都如此，就是他喜欢的是一类人，不是一个人。 嗯， 而且是那个阶段跟你建立的感情，他有夫妻有个共同成长的时期，那或许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很同步，彼此满足了彼此，但即使是如此也难免外头还会遇到喜欢的人。这个女性说的也算真实的，就是她可能只是喜欢那一部分，喜欢那种被关爱，喜欢她那个行业地位所带给自己的虚荣，这就是一种补偿。但这种喜欢可能不足以让两个人走得很久，可能是一种比较短暂的带有理想化的一种东西。但是这在婚姻当中一旦被发现，很少有男的可以去容忍得下来的， 对， 可以接受得下来的， 对， 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很冲动地做出一些决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毁掉原来你们挺幸福的婚姻。这个女生出去之后也不一定跟那个行业的佼佼者能有什么感情的进展。所以有时候这种事情处理不好真的是鸡飞蛋打一地鸡毛。 对 啊，所以我们也没法做太多的东西给到他们，我们只能直接给出一些建议。就建议他们两个人都冷静一下。有个空白期。我也建议这个女性看能不能停掉跟外头的那位的联系。 对， 当然这女性会痛苦一点，但是男的不也在痛苦吗？她老公不也在痛苦吗？ 对呀。 都停掉，冷静下来，对彼此的感情负责任的想一想，如果觉得真的我在外头那简直就是我的心声，我还是那种感觉，那你就可以走。如果觉得不是，可能更多的是个片面的带有幻象的东西，那你就选择留，再想想跟你先生怎么弄。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在节目中回答大家的这些情感问题。那您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也都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可以发微信把问题告诉我们。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微博中也可以留言、留私信。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那个人为何似曾相识过，难道我不再是我。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是我们的广播频率，每天的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您可以在北京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大家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可以搜索今夜思雨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的节目都会有内容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节目中的主要内容。您可以参与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一位女生说，我前不久离婚了，说这个离婚之后呢，我现在一直在惦记一个人，就是在我结婚之前啊，我曾经相亲过一个男生，那是三年前的事情。那个男生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但是那个男生啊，当时对我说，他因为自己在学业上还有追求，所以没想当时要结婚，他要考博士。我当时觉得他的心思并不完全在感情上，所以我一赌气呢，也就和他离开了。然后很快的就认识了我的前夫，前夫当时追我追得很紧，那么当时我对他也有好感，考虑到我自己的年龄已经快三十岁了，所以呢就和前夫匆匆忙忙的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才发现很多地方是不合适的，于是我们在争吵当中，结婚没多久我们就离婚了。现在吧，我最想见到的就是之前相亲的那个人，我有他的联络方式，于是呢，我就试探着联系了他。我问他现在是不是还单身，他说是。我问他是不是考上了博士，他说是。他说他的愿望都实现了。那我就问他的是，那你现在会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吗？他说顺其自然吧。然后呢，我又告诉他说，我结婚了，也离婚了，现在还是单身，想想对他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他给我的一些回复呢都很短，嗯啊好啊，希望你能快乐等等这些。于是呢，上周我就主动的约了他，约了他之后呢，他还出来了，我们见了一下，见了一个面啊，一起喝了一些东西。当我提出要一起晚饭的时候，他拒绝了，说自己还有事儿。这次见到他之后，我对他的印象依然很好。我就想问哈，我对他已经惦记好几年了，其实真的是觉得他很好，当时是赌气和他分开的，但是现在觉得呢，自己有一点短处，就是自己结婚又离婚了，他会不会很介意这一点呢？依你们看，有没有可能我还能重新去追他呢？我在追他的话，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呢？ 当时我一赌气和他分开的时候，他还恳求过我呢，所以我相信他对我是有好感的。 这个是需要鼓励和勇气的，对吧？所以他在找这种确定感，找支持 啊， 这是他所需要的。 嗯， 但我们也得给他个提醒哈，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爱上的人家，或者是依然还爱人，这都没有错，这都很好。 嗯， 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在身边，而且还有追求的可能性，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儿。 嗯， 但你得有一点觉察一下哈，就是人在比如说离婚遇到类似的事情，分开之后那种高焦虑的程度，会让你对原来向往的美好的事物有高依恋的需要。 嗯 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冲动一些。 嗯， 比如说他去见这个男生去表达，其实他这里边有很强的表达感情的东西在里边。 嗯嗯， 啊，我都能感觉出来，那个男生肯定也能感觉出来。 嗯， 所以男生给的回复就比较简短。 嗯， 并不是一定不喜欢你，是太突然。 他对 这个男生的表达当中有高强度的依赖性，就是恨不得赶紧亲密关系。我这个亲密关系不是指那个亲密关系，就是情感上的赶紧亲密关系。 嗯，对， 这会吓跑人家的。 是的， 对吧？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在你上一段感情里边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啊，就是你离婚还没离成有觉悟的离婚。 嗯， 其实离婚不一定是坏事儿，好多人离婚之后真的是整理整理自己，可能真的就成长了一下子。 对， 下一段更幸福。 嗯， 但是你刚离完婚，你现在有那种被分离焦虑，然后你现在又倾向于赶紧再投入另一个你原来很喜欢的那个地方， 嗯， 这会把人家吓跑的。 嗯， 就算是他接受你了，你们关系的起始点也不是基于两个彼此独立个体的那种喜欢了。 对对， 嗯，你有太多的情感上的转移和寻求关照的东西。 嗯， 所以这是他要注意的。 嗯， 啊，要不得不偿失了。 所以你可以去追，但是你得注意一下节奏。 对对， 是吧？ 对， 你现在我觉得你好不容易享受了单身了， 就是多享受一段时间。 多享受一段单身。 对， 然后真正用一个单身的状态， 哎对， 一个这样的一个女生的状态和那个男孩子交流一段时间，是吧？ 对， 而不是急于的想知道哎他是不是能和我在一起啊，我是不是能重新再找回他啊。 嗯嗯嗯， 这些咱们都不知道，这其实这些取决于你的状态嘛。 嗯， 你如果你的状态足够好，那可能还是有希望，不是说没有希望的事情哈。 嗯 嗯，一位女生，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那么我丈夫呢被调到了湖北的一个公司去，在那儿开展了他的业务，现在和我是两地分离。我跟他说让他告诉单位的领导，毕竟我怀孕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他还是在我身边，我更踏实一些。因为作为一个孕妇，谁知道随时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啊，随着月份越大。但是呢，他却把他这次工作看得特别的重，他说工作的调动主要是因为他有能力，这也是显示他能力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不愿意跟领导谈这件事情。那我真的就特别的伤心，这是我第一次怀孕，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父母很疼爱，和他在一起也是因为他对我很好，很疼爱我。而现在呢，我远离父母，他又离我那么远，我自己肚子里还有5个月大的宝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每天在电话上都会因为这个和他吵，还会有冷战。我自己呢，又会担心我的情绪不好，影响孩子的发育。我都想自己跟他的领导说了，可是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这么做啊。我就不明白，难道他就不认为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吗？ 嗯，就是的，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是一生最重要的时候，而是急于因此落下怨气。咨询里有很多，因为怀孕的时候老公关照不好，就讹一辈子，这一辈子都说我怀孕的时候， 我当时怀他的时候啊， 对， 明明很需要你在我身边，你自己为了你的工作，为了你的事业，你就跑到远远的，你就跑到湖北去了， 没错 啊，你一个月都回来不了一趟， 没错，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是怎么熬的呀？ 没错， 是吧？刮风下雨怎么办啊？ 对， 下雪这个路滑怎么办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没错，然后还说这孩子你管过什么啊？ 对， 就全来了。 是啊，对于女人而言，可不嘛，怀孕的时候就是最脆弱的时候啊，这个要是5个月了，再过1-2个月，这月份越来越大了，女人出行也不方便了，家里 的确需要一个提己的人照顾着，那有丈夫在身边，这不是心里有底气吗？随时就说，哎，你来接我啊，随时就说，老公，我喜欢吃什么什么，出去给我买点吧。 没错， 这个老公，这个事业就那么重要吗？ 就是，我觉得应该辞职，回家专职照顾太太。 可是为什么老公不这么想呢？ 对，男女结婚之后啊，过了那段甜蜜期之后，他会有一个自然分工。 嗯， 这个自然分工很多人觉察不到。自然分工的形式一般是这样，女性更多的精力会关注在家里，男性更多的精力会自然转移到事业上去。 嗯， 就是两个人的第一重点变了。 嗯， 啊，在热恋期的时候，第一重点是彼此和爱情，到了结婚之后，第一重点男的主事业，就是价值。 嗯， 啊，女的主家庭。 嗯 啊，所以这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嗯， 那一个女性在这个怀孕期间，她可能比以往更需要别人的照顾，又加之我们这个来信的朋友，她从小就被很好的关照， 对， 老公也很疼爱她。 嗯，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她就会变得尤其需要，但是她要觉察一下，她这个尤其需要里边有三分之一可能是他自己一直被关照惯了的那些东西， 嗯， 有三分之二是孕期真的是需要被关照。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而且可以解决好了也可以两全其美。嗯，比如说有保姆， 嗯， 可以关照你的生活起居， 嗯， 那么他可以替代老公非情感部分的功能， 对， 对吧？那情感部分的功能怎么办呢？即使远隔千里，你可以通过电话呀、微信呀、视频呢，一样可以表达情感。 嗯， 一样可以很亲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这个两地分居是毁掉夫妻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吧？ 嗯， 不是。 嗯， 关键的原因不在两地分居，关键的原因在两地分居之后，你们因为空间隔开了，你们的情感也不再联络了。 嗯， 这是主要的原因。 嗯，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老公非情感部分的功能交给保姆。 对。 把你自己那三分之一收回来给父母也行。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跟老公的。 嗯， 把它分清了，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嗯，就是还是可以解决的啊。 嗯， 而且这个，我想啊，假如说网上有这么一个帖子的话，我相信底下评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有人可能男人的角度可能就会觉得，女人哪个女人不怀孕啊？ 就是 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啊？现在我这个工作这么要紧的时候，我这不是也就是为了家里吗？对吧？我这个现在。你看领导给我这么大的重任啊，让我管理一个分公司，那我钱也能挣得多啊， 对啊， 前景也更好 啊， 你就忍一忍这一段时间嘛。 没错，关键是在男人的潜意识里啊，一旦他没有事业了，他就没有爱情了。 嗯， 这是男人潜骨子里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放到原始的时候，就他如果出去拿不回猎物来，你说哪个女的还跟他？ 对呀， 那吃不饱，那肯定会找那个能有猎物的。 嗯， 所以女性也得在这方面想一想，你既要马儿吃跑又不给他喂草，你让他回来满足很丰富的情感需要，但是你将来会不会嫌弃他事业上不行呢？ 对呀， 啊，你要想明白了。 嗯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下面再看一位女士说哈，说我和我老公啊在一起生活5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两个人呢，一直是处于各种起起伏伏的状态中，个性都比较强。当时恋爱的时候啊，俩人还都算是头一次认认真真的投入恋爱，所以呢，恋爱的经验不能算是丰富吧。那时候啊，有点笨笨的， 嗯， 但是两个人都觉得，哎，对方人品还好，就这样就结婚了。结婚之后的磨合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一些很小的事情，他呢在家里边把东西随手放，而我这个人啊就看不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分类整理，放到该放的地方。他呢不大喜欢按时的洗漱，有的时候累了回家就不洗了。那我呢又特别的讲求卫生，等等这些事情吧，我相信很多家里都遇到过。我们两个人呢为此吵过、闹过、争执过，哎，慢慢的现在的生活啊就开始顺起来了。但是，1年以前，我的婆婆突然 要来到北京生活。当时呢，是因为在当地和我先生的哥哥嫂子起了一些矛盾，可能是他嫂子不容他吧。那这个婆婆呢，就非要来北京了。她先来了之后，把公公也带来了。家里本来就很小，公公婆婆在这儿。我已经说了我的性格，我是什么东西都希望有规则，整理得很好，我也希望家里边很卫生。但是他们来了以后，一切都乱了。我终于知道，我丈夫的这些毛病都是从哪里来的。原来他父母都是随手乱扔东西，洗手间里没有办法下脚，厨房没有办法进去。为这些事情，我糟心极了，一遍一遍的跟我老公说。因为跟婆婆我不敢直接说，直接说了怕伤老人家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挺善良的。但是跟我老公说完就没有用了，我老公也回去了，也变回那样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讲究卫生和整齐了。这个日子吧，我不太想过了。现在结婚5年，本来呢是打算怀孕的，但是公公婆婆来了之后，我一点怀孕的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为这样的事情，你们觉得我如果真的就放弃这样的婚姻，我自己也觉得舍不得。可是在这样的婚姻里边，我很受煎熬啊。 是，他这个读着读着，一读到婆婆这俩字的时候，我就咯噔一下。婆婆一来，战争要爆发。 对， 很多家庭都有这个问题。 嗯 嗯。它关键还发生在哪儿呢？你看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婆婆一来，老公也变，似乎又回归到他们是一家人，所以这个太太其实她内心还有点就是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啊，那种感觉， 感觉呢，对， 对，我好不容易把你调教好了，你好不容易像我老公了，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老公嘛，我就希望你东西也整整齐齐的，每天搞好卫生，睡觉啊， 对， 这好不容易我们磨合好了，哎呀。你爸你妈一来坏了， 前功尽弃。 对呀，你看你也这样，你也开始又不洗了，你也开始不卫生了，你也开始跟着他们乱七八糟。哎呦，这家我真的觉得不是我的家了。 对，我们说点现实的办法吧，能不能不住在一起呢？就是有的公婆不接受这个概念，会觉得这属于儿女不孝顺。 嗯 啊，如果能不住在一起，就在邻边租一个房子。让他们去住， 对 啊，虽然成本增加了，但是感情成本降低了。 嗯， 这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能不能跟老公约出来好好聊一聊，不要带有攻击婆婆和挑剔的东西，就说这个现实，就是他们也不没错，父母都这样，中国特别是中国父母，一手能伸到孙子那边去。 嗯 啊，然后那个能不能让他们那个这个让先生跟他们说一说，或者想一个。办法就善意的欺骗都行， 嗯 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嗯， 如果你很耿先生很好说也说不通， 嗯， 先生就觉得那我父母就得听我父母的， 嗯， 必须孝顺我父母。就中国有些男性大男子主义就是这样的啊。 嗯， 那这时候可能你就得退而再求其次，就叫适应。 嗯 啊，你看你能不能适应了。能不能适应这种生活？因为他可能也不会长期就这么住下去了吧？ 嗯， 是不是也是个阶段性的？ 对 啊，那你就阶段性放权， 嗯 啊，阶段性的走开， 对， 把这个厂给他们，让他们折腾去吧。 嗯， 哎，就不纠结了。那如果要是长年累月的，那是个问题。 是啊， 啊，要解决。 嗯 啊，如果再不行，你就敌对， 嗯 啊，闹出点事儿来，问题也能解决。 哦， 这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真的是要走到这步。好多人才意识到， 嗯， 哦，这是个问题，虽然不痛快， 嗯， 但是问题解决了。 对，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嗯，你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不痛快， 嗯， 但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对， 所以你还不能把这种不痛快说出来， 对， 于是你自己心里都焦虑到你都想离婚了。 对， 其实你的公公婆婆一点都不知道， 没错， 他们只是觉得，哎，这儿媳妇怪怪的啊， 对，是不是嫌弃我们 啊？对， 其实就是有点啊， 对，可是你也没有说， 对， 你也没有说是为什么你不开心， 对， 你的家你可能特别希望以你的规则来做， 对， 但是你也没有把规则立出来， 没错， 是吧？ 没错。 就是这样哈， 嗯， 好，不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就是这些事情的话，我倒是觉得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有的 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哈。另外一位女士说，我和我先生啊是二婚。两个人的感情很好，那我们结了婚以后呢，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孩子现在不到3周岁，他和他的前妻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15岁了，当时嫁给他的时候啊，他觉得我这个人很好，我自己也觉得 我会对他的孩子很好，因为很爱他，而且我觉得前面前妻对他的孩子不是特别的负责，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那我自己觉得我也应该为他对他的孩子很好。可是现在是这样，当有了自己孩子之后吧，关注度不由自主的就会放在自己孩子身上，对他的孩子也就越来越忽略了。另外他的孩子可能进入了青春期，那个孩子吧，说实话不招人疼，顶嘴，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撒谎，当面说什么和背后说什么是不一样的。而且之前我对他那么好，给他买衣服，做好吃的，对他很关心，可是他在婆婆公公那儿没说几句我的好话。而且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坏毛病，比如说偷偷从我钱包里拿钱这样一类事情，这些我都不喜欢。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教育起来不是很方便，过去只想的是对他更好一些，教育的事情呢交给我丈夫去做，这也是之前说好的。但是现在会觉得很讨厌，从内心就对他很讨厌，从小姑娘的眼神里也看得出来，他对我也越来越不喜欢，甚至有的时候对这个弟弟也不喜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现在才体会到后妈难当，一个不听话没礼貌又懒又自私的青春期的女孩子真的是很难打交道。我特别怕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夫妻的感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再婚家庭里很多会面临这个问题，特别是又赶上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尤为反叛， 对， 他又是走到再婚家庭里的孩子，他可能会对这位女士还有一些主观的评估跟判定。那比如说是不是你毁坏了我们的家庭，是你导致我们的家庭不完整，等等等等。哪怕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对这个孩子在心里承诺我们要给他再多的爱，但是你发现你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 给爱真的是需要什么呀，需要内心有强大的定性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被对方对我们的回馈所左右。比如说我给他爱，我们有个预期，他因为我的爱而变得跟我友好，顺从我的意思，柔和起来，但完全不是。你给他的爱，他好像在排斥，甚至是我们更愿意解读为在测试，到底是不是真爱啊？你看我一这样，你就不行了吧？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建议对再婚家庭的这个孩子容忍度要高一些，然后爱不要太浓。太浓了反倒不好，但是不浓它有另一个要求，叫恒长性要久一些。因为再婚家庭的孩子特别敏感这个事情，就是你是不是一开始对我好，后来对我不好啊？你是不是假的对我好呀？ 对啊，你当时就是为了嫁给我爸爸。 对，没错，讨好我爸，我讨好我爸，就这种啊。所以你就淡淡的一直不变，就 OK 了。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可以去教育这个孩子。有时候我们对这个。我们叫对这叫什么再婚家庭过来不是自己亲生的哈，过于礼貌， 继子或者继女 啊，继女，对，过于礼貌，这个过于礼貌反倒是一种攻击，是一种不允许靠近的一种行为，是个推的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过于礼貌，对那些明确不对的行为该说就说，该讲就讲，但是我该对你好还对你好，这个就把边界跟爱融合起来了，这样你才能处理好跟他的关系。你像我们有时候建议处理婆婆的事情的时候要跟老公说，其实我们反过来建议处理继子或继女的关系的时候还不要老上老公那说去，你就直接处理吧，没有问题，他青春期哪做的不对你该说就说，只要你真心对他好就没有问题，你也不要期望他因为给他爱他就变得乖乖的，因为给他爱他就接纳你，不是这样，需要时间，人跟人之间特别是跟孩子之间，你要想跟孩子之间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是建立真的感受的话，你得够真， 对 啊，你得够有点那种正向的冲劲儿，才行。比如说你做的事不对，那不对我管你是继子继女，不对就是不对，我就严格的说你，OK， 这样的话孩子会感觉到你是有原则的，你是不变的，你是稳定的， 对， 你是可靠的，他深层感觉到你是为我好的， 对， 深层是有的。 对，就是孩子还是会有这个判断的。 当然有，他只是在情感层面，他有一些情感没被处理，所以他接受不了，他会有一些叛逆的东西。 确实啊，这个继母难当，继父继母都难当哈，但是这个原则就是， 更真实一些，也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你假装做出来喜欢他，孩子也会有感觉。 对，没有 是吧？所以你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立场上。 对对。 好，谢谢董老师。各位，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和各位我们分享的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大家都可以听到听友在咨询啊。我读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来自于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微信后台，我们听友的咨询。那么您也可以参与哈，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或者在新浪我的微博中留言，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也可以留言，可以这样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时间的长河许下承诺，平凡心中一颗梦想也会扬起水波，远方的灯塔就是寄托，勇往直前心中骄阳又不落，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去跋涉，我们在星星里途中追赶执着，不输给未来，就让今天活得更洒脱，岁月会留下青春光阴的传说，站在永恒之峰汇聚着光芒，聆听浩瀚天空歌声在飞翔，身后天使的翅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